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强于生命，专制我辈精英囚禁，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哈林庾澄庆蛋炒饭。各位周末在家也可以做一顿惬意的蛋炒饭，应该还不错。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爱吃蛋炒饭的 KK。 蛋炒饭里可以加一点胡萝卜。今天北风吹来了北京自8号以来的第6个蓝天，但这风也是不正经的，阵风达到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同时温度也随之下滑，最高温度仅有4度，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 FM 999的女主播心情就因为美丽动人所以感冒了，各位待会儿可以听听看她报的路况。明天周六晴天，零下10度到1度，东风2级。后天周日多云，零下7度到0度，东风2级。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几是个坏天气，一年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顺手回几封电子信。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像逃走的水蒸气。 I'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 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 徐慧馨《爱情抗体》是翻唱韩国组合 Brown Eyes 的作品，易家扬重新来填词的。不过这首歌也让我们听出徐慧馨很不错的唱功。OK， 2017年的春运自今天开启，到2月21号结束，共计40天。今年春节比往年都早，迎来了学生流、务工流和探亲流三个高峰叠加，尤其临近火车站的地铁北京站、北京西站压力最大。预计高峰时期，地铁北京西站的客流量将达到日均20万人。为此，地铁北京西站高峰时段将部分闸机调整为常开模式，人工收单程票卡，实现乘客秒出站。返程高峰，地铁北京站十个室外购票窗口将全部开放，同时提前半个小时开门运营。各位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不要错过了列车或者飞行的时间，让自己好不容易抢来的票白白浪费了。来听林宥嘉《浪费》。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6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想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即使要我跟你再耗个10年，无所谓。你和他没有如愿，开始分离，我的爱依旧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是剩这么一点点倔

去捉不到更加好。 最近好像蛮流行把老歌来重新编曲新唱，刚刚宣布改档2017暑假的电影《绝世高手》，先是推出了魔性改档曲《蔡国庆送你365个不祝福》，之后再次颠覆这首初代神曲，正式推出了全新的推广曲《绝世高手365个祝福》，诚意十足邀请金马奖影帝范伟、萌娃庆庆首次现身，混搭蔡国庆、郭采洁、黄龄、卢正雨主演，改编最魔性的365个祝福。今年过节不收礼，群星送你吉祥话。 新年到，都放手，阖家幸福多安康， 喜如意，祝愿你万事顺心无忧虑， 春逢花，夏逢雨， 欢声笑语凡四季， 一首歌好福气， 让我有幸唱给你。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 一年有365个日出，今天的日出刚好28度，狭小的人儿牵着字儿着抿着笑子，晒着太阳有点花神儿。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像我这种年轻人，冬季锻炼可以适当加大运动量，时间可以长一些，比如跑步，可以比春秋天多10到15分钟。中年人身体状况一般都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不要由于工作忙就不健身了。冬季制定好健身计划后，要达到最好的健身效果，重点还是在于坚持，不能由于天气冷或者下雪就轻易丢弃。运动强度并不是最重要的，有规律才是最重要的，加油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First time I caught a bone, I tread over my shoelaces. First time I caught a bone, I tread over my shoelaces. First time I caught a bone, I tread over my shoelaces. Over my shoelaces, yeah, over my shoelaces. Got to get a new pair of shoes to kick it with her, not kick it with you. Yeah.

听完你说 goodbye 之后，我自己掉眼泪，自己那么用心，那么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一个女孩 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我是变成了依赖。You're right through the love that comes your eyes, baby. 都期待能拥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可是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能拥有爱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 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 张敬轩早期的作品期待，各位期待的湖南卫视歌手节目1月21号起每周六22:30在湖南卫视播出。张敬轩也确定参加今年的歌手节目，将会跟林忆莲、谭晶、狮子合唱团、袁娅维、光良、迪玛希、杜丽莎同台竞技。各位更喜欢哪位歌手呢？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我觉得新生代歌手袁娅维还不错，她的音乐极具国际化，造就了她唱作女伶的独特魅力，仅出阿楚姑娘。袁娅维。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我也追远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守着那桂花淡淡的香，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阿楚姑娘，

低于5公里。丰田南路东向西，从丰台北路到大井西桥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东向西，从现代城中路到针织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公里。南磨坊路东向西，从武胜北路到东三环南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韩寒的新片《乘风破浪》超混搭演员阵容，云集了邓超、彭于晏、赵丽颖等实力派演员，令影迷朋友们倍感期待。《乘风破浪》是韩寒的第二部导演作品，不论是电影发布的海报还是预告片，都能看出这是一部有笑有泪、有情有味的燃情电影。歌曲《在雨中》与影片氛围完美的契合，《在雨中》是著名作曲刘家昌在1985年所作，由台湾著名女歌手尤雅演唱，优美的旋律和体悟人生百态的歌词相得益彰，耐人寻味，曾被杨宗纬、吉克隽逸分别翻唱过。韩寒此次翻唱的版本为其赋予了新的个性和情感，略带颗粒感的清唱让歌曲增添了沧桑和真实。在雨中，韩寒。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来一起来。 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你，你说人生有你我不言语，只有我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清的春来。 接下来你要听到派俊伟除了为王牌浴室影视系列量身打造主题曲《敌人是谁》之外，更再次包办此曲为王牌浴室之猎妖教室电影创作片尾曲《超能力》。影片改编自腾讯动漫总点击量超过55亿的人气漫画，电影上线3天就收获了1000万的点击，深受漫迷和影迷的喜爱。除了电影内容之外，大家也纷纷询问片尾曲完整版何时出来。在电影全网点击量即将突破2000万的时候，这首充满正能量的超能力终于在2017年初完整呈现给歌迷和影迷。派俊伟，超能力。 一直走在这的路上会有什么结果，下着多因为我没有理由那么接受，我仰望着天空期待流星坠落，他们说宇宙就是我埋藏的地方，我看着漫画里的超能一飞就能到达，想跟他们一样是我们的梦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要怎么做，真是需要你我这种大英雄，我们只是擅长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再梦境里，因为我们都有 跟我擦身而过，就算是那些天在夜壶有困难的时候，记得大步向前走，有梦就值得追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用去努力，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针不同而已，不应担心雨后天空总是会放晴。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也怎么做，真是需要你我这种大英雄，我们只是想象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在梦境里， 少都不要紧，梦想靠自己来决定，只要坚持走下去，赢得掌声是早晚的意， 总还是会有，但是那不影响我成为英雄，也站上最高峰。哦耶， 超能力，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在变美的路上一直坚持。这里是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冬天运动不出汗能减肥吗？冬天运动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间够了，即便不出汗，身体也在消耗热量，脂肪也在加速燃烧，同样具有减肥效果。运动减肥的效果并不能用出汗量的多少来判断，如果你达到了运动减肥的标准，运动强度足够，运动时间至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运动出汗自然是能够减肥的。而且运动流汗散发热量会促进脂肪更多的燃烧，不过跑步一个小时即使一滴汗没流，你也是燃烧了600卡路里，效果是一样的。相反，如果你没有达到运动减肥的标准，可又是容易出汗的体质，已经流了很多汗，那也是没有什么用的，顶多丢失的是水分，脂肪并没有开始燃烧。 Keep running, let's go. Sometimes you get what you want, sometimes you get what you don't, sometimes you get nothing at all, and when it finally comes round, you tear it up, break it down, down, till there's nothing at all. I used to be so in control, no one could ever touch me. I tell myself I'd never fall, and nobody would catch me. You shot your love through my defenses and left me wide.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那么冬天怎么运动才能减肥呢？冬天想要通过运动减肥，一般需要保持连续的运动时间在半小时至一个小时左右。二是需要选择有效的有氧运动，比如跑步、游泳。三是坚持一周能够运动5到6天，这样做就算是没有出汗，也是能够帮助消耗脂肪减肥的。所以不要以天冷给懒惰找借口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People tell me to be cautious.People tell me not to lose my self-control. People tell me to be flawless. People tell me not to let myself evolve. I think I don't really get I tried to keep myself dry, but did I ask too much? If I could do it again, would you believe what I said? That I still won that rush. And I think I don't really get it.

阿兰翻唱的最浪漫的事。最浪漫的事应该是不管多忙都要回家过年陪陪爸妈陪陪亲人，但是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春节期间有些骗子身穿制服挂假的工作牌还出现在车站周边，猛一看还真以为是车站的工作人员，迷惑性非常的大，但实际这些骗子是在冒充工作人员，号称可提供代买内部票、优先进站、免排队等服务，骗到钱后便溜之大吉。有的骗子甚至还冒充车站工作人员查票、验票、检查身份证，趁机骗取调换旅客的车票，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长途汽车客运站里面，留个心眼，不要让骗子有机可乘。你在说谎，任贤齐。 我看着你的眼睛闪烁着不安定，我感觉你在说谎，可是我却一再说服自己是我的惰性。你说女人不懂男人天生的宿命，我知道你在找借口，可是我却一再屈服你的甜言和蜜语。我问我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 小琪任贤齐2000年的作品，那个时候他应该还很年轻吧，年轻17岁。哎，有一些我们从小坚持的刷牙习惯很可能是错的，比如横着刷牙。有调查显示，我国超过90%的人每天以横向刷牙的方式来刷牙。单纯的横向刷牙，一方面无法清除牙齿缝里面的残渣，一方面还会造成牙釉质磨损、牙龈损伤等问题。正确的刷牙方式是顺着牙齿的方向竖着刷。最后祝各位周末快乐，难得的好天气，周末出门去走走吧，跟着林志颖一起去走走。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下周见，拜。 这个时候我的朋友有谁还是闲着的，手机整整一天没有想过，是不是你们全都忙得忘了我，其实一个人也不错，用胡思乱想把寂寞都赶走，后悔当初太冲动，摔坏的钟停在你走的那一刻，旧伤口还贴着 OK 绷，没有你真不好过，朋友们都骂我，骂我是猪头，快快快把你追回我怀中，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 去走走。